莫凡忽然之间变得如此强势，在外人看来，这也就是不同情势下的一种选择，一种节奏的改变。可在星星的诸位眼中看来，这可又是莫凡的一大突破。拾荒出身的莫凡素来是把保命看作第一要务，这是他荣耀态度中最坚固不化的一点。他的所有风格、所有打法、所有技巧几乎都是基于这一点磨练而成的。之前的比赛中，他偶也会有爆发抢攻的时候，但是这种以攻对攻、以血换血的场面，即便有，也多是被逼无奈。而此刻，豪炎龙对烈焰波动剑却是他主动做出的决断，这一步踏入属于他的未来，顿时又开阔了许多。拧身再上，被烈焰波动剑先飞落地后的毁人不倦刚一落地，立即抢身再攻，手里剑甩出开路，双手飞快结印，人法百流斩，数道水流直朝江波涛的无浪冲去。不过距离偏远，无浪闪身避过，但是眼前人影一花，这么会儿的功夫，毁人不倦竟已闪到了面前，人法乱身冲，人法却落断灭，攻攻攻，不住的狂攻。莫凡忽然变得很冲动，忽然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就算有所突破，这一步却让人感觉迈得有些大。奋不顾身，拼命强攻，莫凡突然之间的态度连星星的诸位都觉诧异，更别提场上的江波涛了。毁人不倦在无浪的身遭窜来窜去，身前身后身侧上路中路下路到处寻找空档发动攻击，无浪左支右绌，看得出相当措手不及。决赛的对手，他们轮回当然是细细研究过的，而莫凡这种特点鲜明的选手也是比较容易被掌握的。首轮的对决中，莫凡就没有给他们制造太大的麻烦，但是仅仅过去三天，这家伙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眼下的这种打法，决赛首轮没有，半决赛没有，再到之前的常规赛也一直没有，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打得好，漂亮！ 场边的陈果已经欢呼起来。 是啊，非常好。 叶修也在点头。他所看到的不只是莫凡做出以往不会做的事，他所看到的是莫凡的针对性，是他的目的性。一贯保命优先的他，怎么忽然间就如此奋不顾身地发起了强攻？因为他看到了江波涛的无浪此时处在一个技能相对真空的阶段。魔剑士的技能威力大，冷却长，不注重连击对普通玩家来说太难做到，但对职业选手来说，比起难做到，魔剑士打连击容易破坏整体平衡才更要命。连击的节奏必然是要尽可能快的，但像魔剑士这种职业，既能在这种节奏下一气呵成的接连轰出，冷却回复却会完全跟不上，很快就会变得没有技能可用。要保证一直有技能可用，那这种职业就不能追求一时爽的连击。江波涛本场却打出了连击，观众看得极爽，甚至为他唱起了难得一唱的副队长之歌。但是职业选手却都知道，魔剑士打出30段连击后，后面面临的局面。而莫凡就在这时果断发动了抢攻，甚至是以往的他特别不喜欢的卖血强攻。这可就出乎了江波涛的意料了。他打连击是为了唤醒全场的热情，他在周泽楷败阵后上场，又怎会不知场外的低迷？如果能漂亮击溃叶修，或许士气已被唤起，奈何他没做到，反倒是被叶修用君莫笑剩余的 4% 干掉了他1/4的生命。场外的士气，江波涛不看都知道，肯定是被雪上加霜了。所以和莫凡的比赛，他打了对魔剑士来说风险较大的连击，敢在这对决中冒这个险，也是他估摸着莫凡的风格不太会抢这个空档。那人总是不理不睬地按着他的节奏走，拒绝和场上对手发生有针对性的互动。结果这一次他却想错了，莫凡非但有抢这个空档，而且抢得很坚决很果断，抢得不顾一切。 莫凡和他的队友到底还没展开什么互动交流呢，和场上对手倒是先揭开了这一页。全力输出的莫凡展示出了不同以往的战斗力，江波涛努力支撑，打得很漂亮。叶修这次非常赞同陈果的看法，不过虽然漂亮但还不够。莫凡把握了空档，但是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个空档。他知道这一刻江波涛没有多少技能可用，但是战斗不可能完全就在这一刻结束。江波涛可以坚持到无浪的技能逐渐恢复，但是莫凡会有针对对手的技能恢复状况，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思路，进一步变化自己的节奏来限制对手吗？看起来没有。说到底还是经验欠缺。莫凡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却没办法完全的把握这个机会。他的攻势会有一时的爆发力，却没有持续的控制力。想维系这一点，需要对对手有更深的了解，更需要对对手职业有相当的理解。星星当然也分析过江波涛这位选手，莫凡对荣耀的所有职业当然也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对于眼下来说还不够。他开创了一个好局，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撑这个局，遗憾却充满希望。输了，莫凡终究还是输掉了这一局。江波涛的惊讶措手不及也就在最初那一瞬，他很快稳住了阵脚，虽然没有太大的还手之力，但至少保证节奏不乱，而后坚持到技能逐步恢复，逐步开始了他的反击，终于还是重新执掌了局面，击溃了莫凡。但是无浪的生命却也只剩 11%， 这个结果远远超过了江波涛的预期。他以为这一局将是他完全掌控局面，却不料莫凡会有这样的爆发，他所预期的领先优势最终被压缩到只有1/10。他好容易带起的全场热情也在莫凡那一波强劲的强攻中被打懵，还好最终他到底还是赢得了胜利。这个结果让现场的轮回粉丝感到歌还是没白唱，他们的副队长到底还是值得信赖，情绪还算不错。庆祝胜利的掌声中，莫凡下场，他平时那种我行我素不理对手自顾自的打法是经常在客场招来嘘声的，不过今天意外的豪迈一时间让轮回粉丝也找不出什么槽点。嘘声倒是没有，掌声那也不是给他的。不过对此莫凡从没有在意过，只是默默地走回了选手席。 打得很好啊， 星星的诸位由衷地对他说着。莫凡看了看场上，看了看电子大屏幕，11%，就差这些，就差这些自己就能赢，打得再好输了比赛又有什么用呢？莫凡心有不甘，回到自己的位置，依旧紧紧攥着拳头，死盯着电子大屏幕上江波涛的无浪所剩余的11%的生命。 加油，总还有机会的。 苏沐橙向莫凡挥了挥手。莫凡愣了愣，等他点头时，苏沐橙已经回身朝着场上走去。接下来是他出场了。已经恢复情绪的轮回粉丝疯狂为几队加油呐喊，虽然无浪的生命已经只有11%，但他们对江波涛依然抱有期待。客队看台那些星星粉丝们的加油声在轮回这片呐喊的汪洋中被彻底淹没了。苏沐橙可不像莫凡那样面无表情，他带着微笑来到场上，进入了比赛席。擂台赛第四局，星星第三顺位选手苏沐橙上场对阵角色生命还有11%的江波涛。比赛开始，时钟灵动，这图对于神枪手来说有着恰到好处的空间和掩护。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同属枪系，在对空间的利用上和神枪手有很多相通之处， 虽然因为射程更远等不同环节可能有一些差别，但总体来说，时钟联动这图对苏慕城来说并不是个障碍。选图终归不可能真就是对己方就完完全全俱到，对对手就全是举步维艰，毕竟双方的角色职业会有重叠，双方的选手风格也可能会有类似，方便己方的时候，对对方阵中的某人也制造了些许便利，也是无法完全回避的。总之，选图的时候最大程度避免就是了。今天这场，苏慕城就是星星阵中的那位便利者了。比赛开始后，出击的相当果断，直接中路。轮回的江波涛却是非常审时度势，角色生命只有 11% 的情况下，并不准备中路强打，开场后果断从右侧迂回。沐雨乘风逐渐接近地图正中，自然是不见无浪踪迹，再没往前，当即就停下了脚步。不偏左也不偏右，沐雨乘风站位中线，支起了手炮。前方左右尽收视角，这样宽广的视野对其他职业来说也就是及早发现对手罢了，但对沐雨乘风来说却都可能制造攻击威胁。无浪无论从哪边迂回过来，似乎都难逃脱沐雨乘风的火力轰炸。电视转播将画面切成了大小两个画面，小部分是沐雨乘风静止不动的视角，大画面则是正在移动中的无浪。洞中钟乳石分布并不密集，想一路都有掩护移动是不可能的，而无浪的移动看起来干脆就没有再找掩护，只是一条线路直朝前走着，这样的迂回还有什么意义？不少人忍不住疑惑起来。